出一步了。Many countries such as Venezuela, Norway, Mexico, and Britain are already using the sea as a source of oil and gas. Offshore platforms are working in the North Sea, the Gulf of Mexico, and other places to extract products from the ocean floor. 那么许多国家 ,such as, 这里是例如，我们可以用另一个例如叫 like, L-I-K-E, 直接表达。用 for example, 现在有一点点过时，所以大家最好使用 such as 和 like, Venezuela, Venezuela, Norway, 挪威, Mexico, 墨西哥 and Britain, 英国。那么说过了，我们英国必须叫 Britain, 不可以管它叫 England, 那代表英格兰，要注意这一个地方。那么要注意 such as 使用的时候不要列举出所有的国家，那么代表其他的在这里不一一列举了，要注意不能举完例子。那么这些国家 are already using the sea as a source of oil and gas, 作为一种石油和天然气的来源。大家注意，我们常说的天然气叫 natural gas, 前面加一个 N-A-T-U-R-A-L,所以海洋是提供了无限的资源。第二个要注意，词组使用的是 use something as, 把什么东西用作。For example, we can use the machine as a guide, 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向导来使用。下一句话， offshore platforms, 那么叫靠近海岸的平台，我们也叫作业平台， are working in the North Sea, 在北海这个地方作业。工作也可以换成 operating, the Gulf of Mexico, 墨西哥湾 and other places, 还有其他的地方，所以列举出三个地方。 To extract products from the ocean floor, 从海床这里获得我们想要的产品。 At present, American, French and other scientists are working on submarines and other equipment for deep sea exploration.Divers are now experimenting at a depth of over 500 meters, a very difficult and dangerous depth for a human being. 那么第一个 at present 代表在目前，我们也可以换成 nowadays 或者换成 now. American, French, and other scientists are working on submarines. 他们在潜水艇上工作。Working on 在什么地方作业？And other equipment, 还有其他的设备上 for deep sea exploration, 为了深海的探索。那么不太清楚，周老师，前几年您有没有特别狂热的吃一种东西叫 deep sea oil? Deep sea oil, 叫深海鱼油。 深海鱼油听说过，很多人都认为那是一个补品，非常好的一种补充体力和能量的一种保健食品。 对，好多人都吃，但是不太清楚是不是对所有的人都产生作用，所以我们叫 deep sea, 叫深海的东西。那么还有一种叫深海鱼，叫 deep sea fish, 那么就是代表污染相对来说比较少的，我们可以管它叫冷水鱼。那么实际上很多人说的河鱼或者是淡水鱼，英文直接就叫 river fish, 非常简单的表达。 River fish, deep sea fish. OK,Divers are now experimenting at a depth of over 500 meters. 那么现在这些潜水员们是在水下500米的地方作业的。A very difficult and dangerous depth for a human being. 对人类来说应该是到达的一种极限了。就像如果我们去 Tibet, 西藏应该会感觉到呼吸困难。那么大家在海洋里的时候也应该是有相同的感受。 使用潜水艇还有其他的仪器作为辅助进行深海的探索和研究。那么地下的这些宝藏怎么样才能够带到地上呢？ How are the minerals going to be extracted and brought to the surface? There is already some equipment available for working near the shore. Engineers and scientists are trying to make equipment for work at greater depths. Though the sea is rich in resources,It is still very difficult for man to work under the ocean. 那么他也提到了我们现在目前研究存在的是困难的，是吧？那么 How are the minerals going to be extracted and brought to the surface? 那么这些矿物质是如何被开采，又如何到达水面的呢？那么 There is already some equipment available for working near the shore. 已经现在开发出一种设备，那么可以让人们在近海作业。 near the shore 靠近海岸的地方，就是代表我们要处理这些在海底发掘出来的 minerals。 Engineers and scientists 是非常值得敬佩的人，那么这些人 are trying to make equipment for work at greater depth， 那么他们试图开发出，把 make 可以换成 develop 设备。大家注意到在全文任何一个地方出现 equipment 的时候，前面都没有 an 这个不定冠词，所以要注意它是不可数名词。 make equipment for 为什么生产出设备，那么想为什么生产出设备呢？ work at greater depth 更低的或者更水下的一些地方。最后一句话， though the sea is rich in resources， 虽然这些大海是在资源方面比较丰富， It is still very difficult for men to work under the ocean， 但是也是很难在海下作业的，就是代表你想从海洋中获取是应该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的。那么要注意这里非常重要的一个表达方式， be rich in 在什么方面比较丰富，例如中国地大物博要说成 China is rich in resources，那么如果说在什么方面比较匮乏，改成 be poor in， 缺乏。例如蔬菜在维他命 C 方面比较丰富，可以说 vegetables are rich in vitamin C， 那么这个就是 be rich in。 如果说肉类比较缺乏这种维他命，要说 meat is poor in vitamins。 哇、wow, 非常有趣的而且非常实用的两个表达， be rich in, be poor in， 在什么什么方面丰富，在什么什么方面匮乏。 那么周老师，我想对您提出几个问题。第一个， are what are tomatoes rich in? Well, tomato is rich in vitamin C. Yes. What about leek, 韭菜？ What is leek?Rich in, yes. 韭菜富含什么呢？I think. 那么不确定的时候就可以说 I think， 代表你的答案不是很准确。I think leeks are rich in. 韭菜富含什么东西 ？Fibers. 非常好。Well, I think leeks are rich in fibers， 在纤维方面比较多。那么另外教大家一个词，我们叫 celery， 叫芹菜 ，celery。Celeries are rich in fibers， 那么也是在纤维方面比较富含的。 所以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富含纤维的这样的一些制品。 对，那么前两节我们学到了一个词叫蛋白质，周老师还有印象吗？ Protein。 对，那么我们可以说鱼类是在 protein 方面比较富含，就可以说 fish is rich in proteins。 Fish is rich in proteins。其实这些句子都是信手拈来的，而且呢都是能够使大家朗朗上口的，但是同时又表达着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想要表达的一些感觉或者是一些思想。 所以我个人的这个教学理念就是一定要 connect English with daily life， 把英语与日常的生活结合在一起，这样你的英语学习才会变得 fun interesting。 我还没有忘记王老师对于化妆品英语还是非常精通的，我还没有忘记这一茬呢。 将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多多探讨这方面女性观众比较关心的英语话题。那么男性观众，我可以跟大家谈论一下关于这个 cars 汽车方面的东西，英语我也很了解，因为曾经在福特公司工作过。 哇，太感谢王老师了，以后还要请您多多的指导。 谢谢周老师。 好，非常感谢王老师给我们所做的精彩讲解，同时呢也感谢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今天这一课我们就讲到这儿， Goodbye everyone，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Guten Tag, ich bin Detlef Gärtner. 欢迎您继续收听广播系列讲座德语300句。在这次节目中，我们学习第13课，在旅馆。 Jetzt lernen wir Lektion 13, im Hotel. 在开始学习新的一课前，我们先复习一下上次课学习的内容。上一课我们学习了在海关检验证件和上税时常遇到的德语表达法。现在请您听一个小对话。 Guten Tag, Ihre Papiere bitte. Hier, und hier ist mein Visum. Bitte schön. Danke. Haben Sie etwas zu verzollen? Ich habe hier etwas Kaffee und eine Flasche Wein. Das alles ist erlaubt. 请您再听一遍这个对话。 Guten Tag, Ihre Papiere bitte. Hier, und hier ist mein Visum. Bitte schön. Danke. Haben Sie etwas zu verzollen? Ich habe hier etwas Kaffee und eine Flasche Wein. Das alles ist erlaubt. 今天我们学习怎样在旅馆里订房间，询问房间的价格。首先我们要了解旅馆里是否还有空房间，您可以这样问。 Haben Sie noch Zimmer frei? 你们还有空房间吗？ Haben Sie noch Zimmer frei? Haben Sie noch Zimmer frei? 如果旅馆里有房间，服务台的服务员会问您要什么样的房间。 Was für ein Zimmer wünschen Sie? 你想要什么样的房间？ Was für ein Zimmer wünschen Sie?Was für ein Zimmer wünschen Sie? 服务员还可能用下面这个句型问您要什么样的房间。 Möchten Sie ein Doppelzimmer oder ein Einzelzimmer? 您要双人房间还是要单人房间？ Möchten Sie ein Doppelzimmer oder ein Einzelzimmer? Möchten Sie ein Doppelzimmer oder ein Einzelzimmer? 句子里的 Doppelzimmer 是双人房间的意思。Einzelzimmer 是单人房间的意思。我们来读一读这两个单词。 Doppelzimmer, Doppelzimmer, Einzelzimmer, Einzelzimmer。 如果要问房间的价格怎么问呢？我们要用 Kosten 这个动词来问，一般都是问一天的租金是多少。比如我们要问带淋浴的双人房间要多少钱，怎么说呢？ Wie viel kostet?Ein Doppelzimmer mit Dusche. 一间带淋浴的双人房间要多少钱？ Wie viel kostet ein Doppelzimmer mit Dusche? Wie viel kostet ein Doppelzimmer mit Dusche? 句子里的 Dusche 是淋浴的意思。一间带淋浴的单人房间要多少钱？就是 Wie viel kostet ein Einzelzimmer mit Dusche? 一间带淋浴的单人房间要多少钱？ Wie viel kostet ein Einzelzimmer mit Dusche? Wie viel kostet ein Einzelzimmer mit Dusche? Dusche 是淋浴的意思， Bad 是浴盆的意思。一间带浴盆的单人房间要多少钱？用德语说就是 Wie viel kostet ein Einzelzimmer mit Bad? 一间带浴盆的单人房间要多少钱？ Wie viel kostet ein Einzelzimmer mit Bad?Wie viel kostet ein Einzelzimmer mit Bad? 在德国一般旅馆都供早餐，房费里一般也都包括了早餐的钱，所以如果一个房间包括早餐130马克，就这样表达 130 Mark mit Frühstück， 包括早饭130马克。 130 Mark mit Frühstück. 130 Mark mit Frühstück. 现在我们可以用学过的句子订房间了。下面听一个对话。 Guten Tag. Guten Tag. Ich möchte ein Zimmer bestellen. Haben Sie noch Zimmer frei? Ja. Möchten Sie ein Doppelzimmer oder ein Einzelzimmer? Ein Einzelzimmer mit Dusche. Wie viel kostet ein Einzelzimmer mit Dusche? 50 Mark mit Frühstück. 在对话里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Ich möchte ein Zimmer bestellen.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要订一个房间。动词 bestellen 后跟一个第四格。比如要想说订一个双人房间就可以说 Ich möchte ein Doppelzimmer bestellen. Ich möchte ein Doppelzimmer bestellen. 我们再来听一遍刚才的对话。 Guten Tag. Guten Tag. Ich möchte ein Zimmer bestellen. Haben Sie noch Zimmer frei? Ja. Möchten Sie ein Doppelzimmer oder ein Einzelzimmer? Ein Einzelzimmer mit Dusche. Wie viel kostet ein Einzelzimmer mit Dusche? 50 Mark mit Frühstück. 在您决定了要房间后，服务台的服务员还会问您要住多长时间。 Wie lange bleiben Sie hier? 您在这里住多久？ Wie lange bleiben Sie hier? Wie lange bleiben Sie hier? 服务员会请您填写一张表格。 Füllen Sie bitte dieses Formular aus. 请您填一下这张表格。 Füllen Sie bitte dieses Formular aus. Füllen Sie bitte dieses Formular aus. 有时您可能事先已经预定好了房间。 Ich habe schon ein Einzelzimmer mit Bad bestellt. 我已经预定了一间带浴盆的单人房间。 Ich habe schon ein Einzelzimmer mit Bad bestellt. Ich habe schon ein Einzelzimmer mit Bad bestellt. 这时服务员会告诉您的房间号码。 Sie haben das Zimmer 235. 您住在235号房间。 Sie haben das Zimmer 235. Sie haben das Zimmer 235. 如果旅馆的客人早晨需要早起，许多旅馆还可以在早晨帮助叫醒您。 Können Sie mich morgen um 6 Uhr wecken lassen? 您能让人明天六点叫醒我吗？ Können Sie mich morgen um 6 Uhr wecken lassen? Können Sie mich morgen um 6 Uhr wecken lassen? 我们又学了几个句型，下面我们听听这个对话。 Guten Abend. Guten Abend. Ich habe ein Zimmer bestellt. Wie war Ihr Name bitte? Yang Fang. Ja, richtig. Wie lange bleiben Sie hier? Eine Woche. Füllen Sie bitte dieses Formular aus. Ja, das mache ich. Sie haben das Zimmer 235. Hier ist Ihr Zimmerschlüssel. Danke. Gute Nacht. Gute Nacht. 在刚才对话里的 Gute Nacht 是晚安的意思。Zimmerschlüssel 是房间钥匙。请您再听一遍这个对话。 Guten Abend. Guten Abend. Ich habe ein Zimmer bestellt. Wie war Ihr Name bitte? Yang Fang. Ja, richtig. Wie lange bleiben Sie hier? Eine Woche. Füllen Sie bitte dieses Formular aus. Ja, das mache ich. Sie haben das Zimmer 235. Hier ist Ihr Zimmerschlüssel. Danke. Gute Nacht. Gute Nacht.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Auf Wiederhören.